做组合的时候的作品，身边两个暖男加在一起会让你融化。日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全国楼市50强城市排行榜称，成都在成交量方面居于首位，其次是武汉和天津。从房价来看，排行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和北京。去年新房成交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53774元、38283元和33412元，深圳也成为了中国一手房价最贵的城市。从房价上涨最快的城市排行来看，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苏州和东莞。哇哦，深圳在领跑，诱惑的街，请出林忆莲。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面目一说这些，真实的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 我身在诱惑的街，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京街到五元桥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3公里；机场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望京街到将台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从五道营胡同到民茂南胡同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丽泽中二路到新北路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三环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亮马桥路到霄云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阿来又出新作《等我再见》，让每一首歌词每一段旋律都生动地折射出人们的每一段过往。人生当中，人们总会在阶段性的自我总结，也许是在某一段情感的结束之后，也或许是在某一份工作结束之后，甚至是在人生的某一个低谷阶段之后，人们总结这一段历程，学会新的坚强，继续未完成的梦想。新鲜送上阿来，等我再见。 踩在冰冷的路上，这个鬼地方，挂在脸上的是沙，想学会新的坚强，想要走遍海角天涯，想看完世界的模样，树叶黄了落在地上，街都空了，路灯灭了，眼泪滴了，掉在落叶上。每个梦想都会艰苦，每次放手都会痛苦，下次的我一定 等我把接下来这首歌介绍完我们再见。正襟危坐，大起大落，偷听的，私语的，散心的，看热闹的，当大爷的，你能有什么办法？准点来了，吆喝起来，记住一句，关系不语真君子。安安静静来听青春版《红楼梦》主题曲，陈丽带来的《戏台》。 压着韵，做着词，最后沦落成婊子，喝着茶，看着包，单膝迎身，笑一笑，笑一笑，是年少，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家又去把郎陪，陪得两盏杨花泪。江水春江水，河豚飞，昨日与我天仙配，姑娘笑说不配，千金三金就能睡，睡过今晚落沉香，睡过明晚孽缘长。来生再修好皮囊，心头劝君更尽酒一杯，水向东流不回醉。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裕民路到龙翔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机场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望京街到将台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东滨河路到安定门东滨河路有2.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长安街西向东，从后牛肉湾到人大会堂西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让你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健身总免不了会肌肉拉伤，那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冰敷，冲冷水或者用冰袋冰敷拉伤部位5到10分钟，休息5分钟，再继续冰敷，重复2到3次。拉伤后的第二天，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可以做适当的有氧锻炼，比如快走、游泳。运动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运动后可以在无痛范围内牵拉拉伤部位的肌肉，最后还是持续进行冰敷5到10分钟，重复2到3次。 Keep running, let's go.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oking,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oking,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oking,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oking,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need. Relax your mind and set it free. Be all you got, be all I se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所以热身对于健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拉伤后的第三、第四天，基本和前一天一样，先做简单的热身后，进行无痛范围内的拉伸，之后进行有氧运动30分钟，结束运动后再做拉伸和冰敷。拉伤后的5到7天，在拉伤部位疼痛减轻或者消失之后，可以进行正常的恢复训练。同样要先热身和拉伸，再做正常恢复训练，避免引起疼痛的爆发式动作，以免重复拉伤肌肉和韧带。运动结束后做好肌肉拉伸和放松。如果拉伤后疼痛感非常的明显，并且伤痛部位伴有明显刺痛和功能受限，无法进行活动，就需要立即到医院进行诊断处理。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健康的运动。 Keep running, let's go. I messed up for you. It's everything you don't do. We're not like the other ones. So can't do anything. 走了我

一直暗恋着韩娜苏西，偏偏喜欢萝卜糕的是清真石木鱼，赶快上口音节目把这八卦传出去啊！ 刘汉雅八卦啊呀呀，那我们继续八卦一下好了。继刘昊然送了王俊凯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之后，王俊凯更绝，送孩子。王俊凯近日碰到王大陆，一见面他就送了王大陆一个孩子，当然是公仔娃娃啦，然后还调侃说王大陆饿了可以吃。早前王大陆因为屡次晒出张嘴跟孩子合影的照片而被网友调侃为喜欢吃孩子。收到王俊凯的礼物，王大陆十分开心，立刻张嘴做事要咬那个动作，两个人互动十分开心。王大陆要好好做一个大哥的表率，来听这首王大陆和王凯等人一起合唱的大哥。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我才领会你一直都在我的周围。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并没有改变，会陪你一起做梦，在生命的每一天。 你说自己爱冒险，让英雄不会太遥远，几十年的诺言到今天你已不是少年。 我叫你大哥好多年，我最爱你的光和电，每一次的感动，每一次的激动，我都会想念。我叫你大哥好多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陪你时间进退，陪你喜乐苦悲，爱你每一天。 感动。 进退，陪你喜乐苦悲，爱你每一天。 这首大歌也是被这几个汉子拿来重新演唱。智能手机界的大哥苹果，时隔两年多也把又停产的 iPhone 6拖出来重卖了，而容量则是入门级的 32G。 本周起 32G 版的 iPhone 6开始在地方渠道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区域开卖，售价是3399元。不过目前国内只有金色款式，其他配置方面和 iPhone 6保持一致。苹果同时也表示，某些区域会选择销售深空灰配色的 iPhone 6。 雨雪天气还需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尽量用油门控制车速，少用刹车，更不要急踩刹车。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此刻你心里想起谁，明天见喽，拜拜。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大夜半两点或三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生命世界。